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要吃什么呢？你们在家庭里面会不会常常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你准备大家晚餐的，你大概需要常常想这个问题。你要吃的东西大概不要花太多钱，但是也要营养的，也要大家喜欢吃的，也不能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这个问题要吃什么。当你们家人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你们要在哪里，哪一个餐厅吃呢？要西式的或者中式的，如果简单一点就吃快餐 fast food， 但是还要选哪一个餐厅。那我们家大概最希望就是吃 Taco Bell， 但是也不能每次都吃 Taco Bell， 要有时候换，这个真的有点麻烦，这个要吃什么的问题。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三十五节，耶稣就给我们答案了，他就告诉我们要吃的是什么。这么好，他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吃我自己。对，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吃的是他自己，我们要相信他，也要注重他。我们不要只为了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不要一直注重属肉体的事，我们要注重的是耶稣自己。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并且这粮是存到永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连续三个礼拜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每一个礼拜我们都会听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在接下来两个礼拜，他甚至会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耶稣真的叫我们要吃他自己。那么耶稣为什么会谈到这些呢？你们若记得的话，两个礼拜前我们就看到耶稣如何给大概一万多人饼吃。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就是那五饼二鱼神迹的隔天，众人还是要耶稣继续给他们吃饼。在我们的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众人不知道耶稣去哪里，因为他们明明看到他没有跟他的门徒一起上船，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经文。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根本不需要船，对不对？他就是在海面上行走，之后他就跟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对岸。那么众人找到耶稣之后，耶稣就告诉他们，第二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耶稣的意思大概是说，他行了神迹，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是为了让众人知道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神迹都是标记，借着这些标记，众人应该知道耶稣是谁。但是耶稣告诉众人说，他们现在再找他，并不是因为那神迹让他们知道耶稣是谁，而只是因为他们又要耶稣给他们饼吃而已。他们唯一想到的是他们的肚子，他们又要饼吃。那因为众人唯一想的是他们的肚子，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所要为此而劳力的食物，是耶稣要赐给他们， 的食物。耶稣说他们应该劳力，但是这个食物是个免费礼物的。那么众人回答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众人这样回答，好像认为他们需要行出一些律法的要求才算是做上帝的功，然后他们就会得到这个存到永生的食物。但是不是这样，耶稣回答说，信上帝所差来的，这就是上帝的功。在这里应该解释一下，和合本圣经翻译说这就是做上帝的功，但是原文只有这就是上帝的功，没有做这个字。那么神学家有不同的意见，有些认为耶稣的意思应该是信耶稣是上帝所做的功，有些人认为耶稣的意思是信耶稣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功。那这两个翻译，原文和原文希腊文都可以支持。那我在这里也不想要说其中一定要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是这个，无论哪一个翻译是对的，在这整个第六章里面，耶稣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信心是上帝所赐给人的礼物。耶稣在第27节就说，我们劳力的反而是耶稣所赐给人的。接下两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第37、第44还有第65节，耶稣在这三段经文又讲得非常清楚，信心是上帝赐给人的。因此我们如果第29节要翻译成像和合本那样，信耶稣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功的话，他的意思一定是说每一个人自己不能有别人代替你，每一个人自己要相信，这是肯定的。耶稣也就是要每一个人相信他，但是如果人信他的话，这完全是因为上帝使他相信他，他白白地赐给你这个信心。好，我们如果这一段要做个总结的话，我想我们可以说，在这段耶稣在告诉众人，也告诉我们自己说，你们找我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找我的时候要正确地找我，你们不要光为了你的肚子而找我。我行我的神迹主要是为了让你们相信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你这样信我，你就有永生。感谢上帝，耶稣已经使我们今天早上的人，在这里的人信他，因此我们也已经有永生了。所以对我们这里的人来说，我想耶稣要说，你们要继续正确地找我，不要光为了你们的肚子或其他肉体所需要的求我照顾你，你们找我应该主要是为了求我坚固你们的信心，也赐给别人这信心和坚固他们在信心里面。你们要注重最重要的事情，这样也就是根据我所教你们的主导文一样，在这个祷告里面，我的确叫你们应该为日用的饮食来祷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主导文剩下的六个祈求都是关于属灵的事情，这应该是你们最重视的。换句话说，可以说耶稣要我们吃最健康的食物，他主要要我们吃他自己生命的粮。那么我们如何应用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我就要提出两个例子。第一是针对我们所有在外面所有工作为了赚钱的人，首先我们这样工作是很好的，借着这些工作，上帝是照顾人的，他照顾因着我们所做的工而得到帮助的人，他另外当然也照顾你自己还有你的家人，因为你用你所赚的钱来供应你家人所需要的，我们这样工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过于重视 这些工作。我们如果一直在工作而忽略陪家人，特别是家长忽略关心你们孩子属灵的需要，这个就算是只关心我们的肚子而忽略生命的粮，耶稣基督。的确，你们当家长的今天早上，你们都带着你们的孩子来主日崇拜还有主日学，这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感谢主。但是我们也应该天天教导我们的孩子上帝的道，也天天跟他们祷告。那么我们工作到了什么地步算是太多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家的情况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至少一定要记住，给我们孩子生命的粮吃比我们给他们饭吃还重要的。好，第二个例子是跟第一个有点像的。我们工作赚钱为了照顾我们的家人，这很好。但是除了给，现在讲孩子，除了给孩子食物吃、衣服穿、地方住之外，我们如何还花钱为了帮助他们呢？除了各种玩具，给他们买各种玩具，特别是电动的玩具之外，我们还让他们学习不同的运动还有音乐。那么花钱学习这些不是问题，都是很健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照样愿意花钱在他们属灵方面的学习和培养？那么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大概还不太知道如何可以在这方面花钱培养你们孩子属灵的成长。但是我希望将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不同的方法可以这样做。我也希望我们都很愿意在这方面，就像我们在运动和音乐那些方面，我希望我们都愿意花钱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更重要的方面。我在这里可以给我自己家庭里的两个例子，具体的例子。那我通常不太喜欢用我家人当做例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需要给一些例子，并且刚好我家庭就有很适合的例子。第一，差不多一个月前 ，Rachel 参加了一个4天长基督徒青少年的座谈会。为了让他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必须花不少钱。当我要付钱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点勉强花这个钱。但是为什么这样勉强呢？我们照样花了不少钱让 Rachel 参加 marching band， 就是乐队，还有单独跟老师学习这个场地。如果这个会议是对他属灵方面的成长有帮助，我为什么那么勉强呢？好，第二个例子，不好意思，也是跟 Rachel 有关。我每天晚上跟我们家每一个孩子单独有灵修的时间，我们会看圣经或者跟圣经有关的书，或者唱诗歌，然后祷告。那我最近一年大部分跟 Rachel 看一个给青少年基督徒的杂志，跟他一起看这个杂志。那么订这个杂志需要一点钱，并不多。但是现在是时候我要再订明年的，可是我又很勉强，到今天还没有订。那么这个杂志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我也常常跟 Jonathan 一起看这个杂志，所以我怎么还是那么勉强，还那么勉强投资在这个更重要他们属灵成长方面呢？我想我明天一定要定哈。好，我希望我给这两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当父母的应该关心我们孩子学校的教育，也可以培养他们在运动和音乐方面，但是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属灵方面的成长。我们在这方面更应该好好的投资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金钱。我们要给他们饭吃，没错，但是我们更要给他们吃生命的粮，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没有注重最重要的食物，我们自己吃的不够，也给我们孩子吃的不够。 我们常常一直关心我们的肚子，包括所有属灵的肉体和世界上的需要和兴趣。那么就像耶稣还是给那一万多人吃面包一样，上帝也给我们很多丰富的肉体的祝福，他就是很慷慨的，很大方的，我们也应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礼物。但是我们不要过于注重这些，反而忽略生命的粮，忽略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的创造主。我们常常还是跟我们经文里面的众人一样，我们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肚子吃得很饱，但是我们的灵魂还是很饿的。那么耶稣怎么跟我们说呢？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感谢主，你们今天早上都到这里来了，你们带着你们饥饿的灵魂来，需要耶稣给你吃喝。他当然也就是这样做，当然就是这样给你。他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人必定不饿。他之前已经赦免你太关心你肚子的罪，还有你一切所行的罪。等一下他也就会给我们他的身体真的可以吃，也给我们他的宝血可以喝。他的身体和宝血会让我们吃饱，因为他给我们这些就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和坚固我们的信心。等一下崇拜完之后，我们也许会问辅梅说，啊，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呢？我们饿着肚子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无论我们等一下吃什么好吃的，我们在这个崇拜里面已经吃到最好吃的，也是最重要的最健康的食物，是存到永生的食物，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自己。他在他的话语里面，他的身体宝血等一下也就在我们这里，他今天给我们他自己吃，因此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这圣灵的粮的营养也会坚固我们，一直到我们进入永生，在天堂里面。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要吃什么呢？你们在家庭里面会不会常常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你准备大家晚餐的，你大概需要常常想这个问题。你要吃的东西大概不要花太多钱，但是也要营养的，也要大家喜欢吃的，也不能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真的不容易，这个问题要吃什么。当你们家人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你们要在哪里，哪一个餐厅吃呢？要西式的或者中式的，如果简单一点就吃快餐 fast food， 但是还要选哪一个餐厅。那我们家大概最希望就是吃 Taco Bell， 但是也不能每次都吃 Taco Bell， 要有时候换，这个真的有点麻烦，这个要吃什么的问题。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22-35节，耶稣就给我们答案了，他就告诉我们要吃的是什么。这么好，他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要吃我自己。对，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吃的是他自己，我们要相信他，也要注重他。我们不要只为了那必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不要一直注重属肉体的事，我们要注重的是耶稣自己。他自己是生命的粮，并且这粮是存到永生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连续3个礼拜看约翰福音第六章。